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85回。话说到这个地步，多少不安与猜忌都散了个干净。 别说傻话了。 谢之真拿着帕子替弟弟擦掉眼泪，用了些力气拉他起身。 过去的事便让他过去，咱们往后再也不提了，好不好？ 谢之方重重点了点头，紧紧抱住他娇软的身子，贴在他脸侧蹭了蹭，极尽依恋。 时辰不早了，咱们安歇吧。 好。 带着浓重的鼻音应了一声，谢之方此刻仿佛整个人都被他理顺了筋骨，乖得不像话。 姐姐是不是要沐浴？我去给姐姐准备热水。 他殷勤地往隔间的浴房跑，不多时便准备好，嗅着双手过来请人。知道弟弟的脾性，此刻又将将把话说开，谢之真猜度着他怎么也要跟进去，缠着赖着要洗什么鸳鸯浴，因此有些拘谨地理了理裙摆，拿不准要不要拦阻他。没成想谢之方竟然止步在门边，眼巴巴地瞧着他，轻声道： 香姨布巾和换洗的衣物都在屏风里面的春凳上摆着，我在这里等姐姐，若有什么吩咐姐姐直接喊我。 你…… 谢之真有些意外，又不好明说，玉脸泛起薄红。 你不洗吗？ 我…… 谢之方挠了挠头，莫名其妙的也跟着脸红了。 等姐姐洗完我再洗，我喜欢姐姐用过的洗澡水。 这是什么古怪的癖好？谢之真不好再说，反手关上了门。外头颀长的身影映在明镜的水纹纸上，线条经过光线渲染，显出几分不同于往日的温柔。谢之方站在门边，又轻又快地朝他解释： 说出来，说出来，姐姐又要骂我下流无耻。我这会儿很想要你，可我还没证明我的清白，贸贸然亲近姐姐，你心里必定有疙瘩。 额头抵在门扉上，他手指轻轻描摹印在他这一侧的柔美轮廓，含笑道： 左右已经等了许多年，并不差这几日。 一日一早，谢之方便将和府上下的奴仆均换进院子，一个不漏地亲手发放赏钱，好叫他们沾一沾通身的喜气。谢之真携书云鬓，换好了家常衣裳，听见弟弟在院里吆五喝六，中气十足。 也不爱管事，往后这府里一应大事小情皆由夫人做主，只有一遭，若是惹恼了夫人，我一顿鞭子逐你们出去。 虽说一众丫鬟小厮早就对主母唯命是从，听见他这般为自己撑腰，谢之真还是如同吃了蜜糖一般，抿嘴轻笑。在下人们面前逞足了威风，谢之方得意洋洋地进来，撞见一张温柔笑脸，高兴得眼角眉梢都在发光。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近，握紧他的手，笑道： 姐姐可睡好了？我往外头长街上买了几道吃食，你瞧瞧有没有合胃口的。 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蒸饺、馄饨、荷叶饭和精致糕点，还有浸满了鸡汁的乳干丝、豆腐果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。 你几时起的？不困吗？ 谢之真拉着他坐下，尝着蒸饺的味道不错，往他面前的碗里也加了两个。 我不困。 谢之方没好意思说自己亢奋的一夜没睡，一口一个将蒸饺吃光，眼巴巴地继续等他投喂。 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用完早膳，谢志真起身净手，少年紧跟在他身后，寸步不离。 姐姐今日有何安排？若是无事，咱们…… 他绞尽脑汁地想些哄女子欢心的把戏，有心带姐姐在这金陵城好好逛上一逛。 前几日和几位夫人约好，今日午后要去永定侯家赏花。 谢志真接过他递来的帕子，擦干净手，顺手开掉他嘴角沾着的点心渣子，转头吩咐琵琶道： 琵琶，我记得库房中还存了两套傀儡，是当时为红菱公主被李氏多打的，你去找出来，再配两对足金的长命锁、小镯子一并包好，晚些时候悄悄给两位少夫人送去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 用过午膳，谢志芳亲自驾车送姐姐往永定侯府赴宴，少不得又被几位公子拉进前院推杯换盏了一番。后宅里，贵夫人们旁敲侧击地向谢志真请教如何管束丈夫，神色间充满好奇。谢志真早已猜到是昨日弟弟那出父亲请罪的好戏传了出去，既是替他尴尬又觉得好笑，少不得编了几个所谓诀窍敷衍众人。待到落日融金时，微带醉意的谢之芳接着了姐姐，并不往家去，而是折道去了秦淮河畔，汽车登船带他赏夜迷花底，压散柳荫。不知不觉，残月渐渐升至中天，千余盏红彤彤的灯笼照亮河道，披红挂绿的花船与游人墨客所成的画舫往来穿梭，络绎不绝。歌女婉转的歌声随着夜色传来，香软的脂粉气暗暗浮动，此间万种繁华景象扑面而来。谢之真瞧见迎面驶来的花船，也露出了几分好奇心，一会儿问弟弟姑娘们都会些什么曲子，一会儿又问卖艺不卖身的清官人是否确有其事。脸皮厚如城墙的谢之芳竟有些招架不住，耳根子烧得滚烫，对他连连作揖告饶： 哎呀，姐姐快别羞臊我了，我当真不记得了，也不想记得。 难得看到弟弟这副模样，谢之真深觉有趣，并不肯善罢甘休，一英里接着问他。谢之芳被他问得急了，竟探出双手喝他的痒痒，二人滚倒在船舱中，羽冠也松了，头发也散了，衣裳也乱了，就连绣鞋都踢掉了一只。谢之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唇间朱红色的胭脂蹭到他蓝青色的衣领上，说不尽的风流韵界。谢之芳一时看得痴了，忍不住低头亲他，又将那会水的船夫赶进河中，亲自抄起船桨驾了这艘小舟驶入僻静无人之处。船上拉严了布帘，不多时里面响起轻声细语的欢笑声，又夹杂了些许娇嗔和稀稀疏疏的衣料声。小船悠悠地晃荡了许久，直到夜色时分，才在逐渐响亮的虫鸣声中缓缓回城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